的气氛还延续着之前落下的感觉，让你已渐远。我们的世界中开始变成搁浅，过去的风景散播成碎片，让我活在悲伤的一个画面。该不该说你对我有亏欠？黄昏的味觉消除了，已经离别，梦在那边已经看不见。最后我流着眼泪，看他抱着你的背，我的想念你看不见，另一个世界多悲，最后哭着说再见，其实心里不情愿，伤心绝对痛彻心扉，离开以后我不会再追。想念你看不见，另一个世界多悲，最后哭着说再见，其实心里不情愿，伤心绝对痛彻心扉，离开以后我不会再追。Thank you. 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，没有了好衣裳，也没有好烟，好不容易找份工作，心情把活干，心里头淌着泪，脸上流着汗。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，想起了远方的爹娘，泪流满面。春天已百花开，秋天落叶黄，冬天已下雪了，你千万别着凉。月儿圆呀，月儿圆，月儿圆呀，又过了一年。不是这孩子，我心中无挂牵，异乡的生活是烦是忙。心情把火干了，心里头淌着泪，脸上流着汗。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，想起了远方的爹娘，泪流满面。春天已百花开，秋天落叶黄，冬天下雪了，千万别着凉。 浪里脚步走遍天涯， 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，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冬天的风啊，夹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。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伤心，黄昏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流泪，是谁把你伤得这样深？你为什么要流泪？你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不见有人把你安慰？在流泪，看见你在伤悲，真想替你擦干眼泪。究竟是谁在欺骗谁？究竟是谁在为谁伤？ 么要流泪？你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不见有人把你安慰？看见你在流泪，看见你在伤悲，我真想替你擦干眼泪。谁伤悲？